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外面的线索寥寥，且已被探索的差不多了，那么进入这条新开辟出的玻璃走廊便是势在必行。孟乾自觉刚才大大失了面子，但又不敢轻易移动，便指使贾思远道： 你进去看看。 贾思远啊了一声，有点畏缩。 啊，我 这里属你最受，快进去。 这说的倒也不错，贾思远的确是受得过分了，带鱼似的反倒能游刃有余，如果甘棠进去啊，那在狭缝里怕是会卡胸的。贾思远一如既往的乖顺，从那扇新开辟的小门走进了那狭窄至极的玻璃走廊。他扶住两侧墙壁，一步步试探着前进，手掌在玻璃上印出一团又一团阴阴的汗迹。 有没有看见什么？ 贾思远摇摇头。 没有啊。 走廊里空空荡荡的，最上方灯光雪亮，把一切照得清清楚楚。这里既没有什么特殊标记，也没有掉落什么物品。短短几步路，他走得提心吊胆，频频回望，生怕会从哪里张牙舞爪冒出一个纸片小人来，把他在这逼仄的地方撕成碎片。倘若他在这里遇袭，是连逃也逃不掉的。他提心吊胆，却安稳至极地从西头一步步走到了东头。就在他走到通讯窗下时，耳侧传来了一声极轻的电子音。他脚下自动触发了一个奇怪的圆形荧光装置，就在他踩上这一机关时，与窗户平行的玻璃幕墙两侧也同样出现了两个方方正正的银色光圈。贾思远倒退一步，那光圈便消失了。是人体热能感应装置。他叫了一声，惊喜地看向乔云他们。 呀，我找到了。 原本善眼睛一亮，立即想到了答案。 是小人。 尽管他很不想承认，但事实证明甘玉刚才说的没错。墙上的小人是某种暗示。他需要有一个人进入玻璃通道之内才能触发机关。而身处两个被分割的房间里的人，只要按照机关提示站入那道光圈内，通过墙上的通讯口模仿墙上手拉手小人的姿势，应该就能够触发下一个机关，甚至打开下一扇门。他想到的东西其他人也都想到了。时间紧迫，乔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站上了靠右的光圈，并示意甘棠快些过来。甘棠一言站上，谁想一道电子音提示响了起来。 体重不足55公斤，体重不足55公斤，请换人，请换人。 乔云一脸菜色，并且很想杀了这个系统。甘棠只能略带抱歉地离开，换上了距离通讯窗最近的原本善。原本善轻手轻脚地挪至光圈中央，尽量分开腿分散体重，生怕压毁了地板。第一次尝试时，他们并未牵手，只各自站入光圈之中，等待是否会有什么变化发生。可惜并没有什么动静。玻璃走廊内的贾思远便主动地把手伸出，递到两边的人手里。三人如墙上小人一样双手交握，而就在三人站定片刻后，他们如愿以偿地听到了机械的轰鸣声。贾思远抬头望去，走廊把房间匀称地分为左右两间，他身处走廊东头，与他的伙伴们手牵手。 而在走廊西面的尽头，一道缝隙正在从走廊正中心的位置裂开，向两侧移动，如同两瓣缓慢张开的玻璃嘴唇。贾思远喜极而泣， 做到了，我们做到。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，下一秒他的声音便惊慌到了走调。 走廊是不是变窄了？ 原本对他的身形来说还有一些宽敞的走廊，随着对面玻璃门的开启，竟渐渐缩拢，抵上了他的肩膀。这不祥的发展叫他脸色煞白，本能的撒腿要跑，可他的脚刚一离开感应的光圈，原本已经开启了一点的门竟然重新向内合拢，轰然关闭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趴在地上的池小池瞠目结舌之余，心下瞬间豁亮，冰凉一片。死局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局。眼看着希望已至，生门又将闭拢，乔云情急之下竟没有在第一时间放开贾思远的手。偏在此时，那敲鼓的猴子再一次尖着嗓子用变形的童音嬉笑道， 只有一次哦，只有一次机会哦。 乔云脸色巨变，下意识死死握住贾思远的手，贾思远没能挣脱，回头时已是面如土色。 小云，你干什么呀？放手啊！ 而原本善也因意识突变未能松手，乔云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死死拖住贾思远的手，并扯着喉咙对原本善喊道， 只有一次机会，你听不懂吗？他要是跑了，谁还愿意进去采机关替我们开门？你吗？ 原本善喉结上下剧烈滚动一番，不再犹豫，死死歇住贾思远的手，甚至把他树枝似的手臂直接拖出了通讯口，翻折过来用力向下拉扯。贾思远胳膊吃痛，被硬生生拖回了原地，机关再次启动，走廊已经进不去了。孟前如四脚蛇一样连滚带爬来到开启的门缝前，竭尽全力把胳膊和脑袋塞入那一点点开辟出来的狭小缝隙。徐嘉义也被此突变惊住了，来回看了一番，选择和孟前一起上去试图把那门搬开。 不够，还不够。 孟前试图用蛮力加速门的开启，然而那门岿然不动，只按照走廊压缩的速度开启。众人的生门开启，而贾思远的死门也随之而开。走廊内的贾思远身体已经被挤压得两肩变形，他惨叫不迭，双腿绝望地踢蹬，却因为太过惊恐外加空间受限，根本就使不上力。 放开我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呀。 眼看事态发展即将走向不可收拾的那一步，甘棠扑上去照原本善脸上就是一拳。然而原本善此时肾上激素剧烈上涌，竟是硬生生承受住了这一拳。他一口吐掉嘴里的血，继续鼻青脸肿地死拖着他的胳膊。而池小池早已先他们一步连滚几下翻身来到开启的门边，和孟前一道将门朝两边掰去。甘玉也来到他身后与他一道推门。但他们谁也不敢在脚上发力过多，生怕直接踩碎了地板。池小池双手指尖抓得发了白，额头冷汗直冒，只为了寻找一个临界点。或许还可以，或许还能救。贾思远已经被重压挤得翻了白眼，骨头被压得咯吱咯吱脆响不止，口角鼓鼓向外冒着血。甘棠一直咬牙凝神看着池小池那边，等着他对局势的判断。池小池回过头冲他摇头，开启的缝隙太小了，根本连头也过不去。眼看着贾思远即将殒命，甘棠不做他想，抬腿狠狠踹向玻璃。应该还能救，应该。玻璃的确脆弱，一踹就碎了一片，但玻璃墙却在碎裂的一瞬猛然加速紧贴在了一起。一声惨叫过后，鲜红的肉酱自彻底合拢的玻璃走廊内迸溅开来，两只血淋淋的手臂从抓着他的两人手里直挺挺坠落在地，他变成了 真正的瓮中之人。玻璃内侧甚至还残留着他刚刚印上去一个完整的汗手印，而甘棠也控制不住地跌倒在地。在他抬起右腿踢碎玻璃的瞬间，他的右腿也化成了玻璃，哗哗地碎了一地。这就是破坏的惩罚。过这一关，他们用了15分钟，以及一条人命，以及一个队员的腿。对于这样的突变，所有人都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言语的能力，只有那只猴子还在敲着他的小破鼓，兴高采烈地为死去的贾思远奏响挽歌。 只有一次啊，只有一次机会啊。